破了主犯呢已经是当地身家过亿的地产商，这个消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得主犯成了街头巷议的热门人物。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抢劫前后是怎么想的？被抓后有什么反应呢？稍后我们来揭秘。今天节目还要关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月18号发生在湖南的一起三名未成年人劫杀女教师的恶性事件持续引发关注。这三人当中年龄最小的才11岁，最大的不过13岁，都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由此也引发了法律界人士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那这个案件有了最新消息，已经启动了追责程序，当地的两名局长被立案调查。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在1999年郑州发生了一起特大的持枪抢劫银行案件，五名犯罪嫌疑人抢走了208万现金，重伤两人。时隔16年之后，前天郑州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案件成功告破，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其中主犯12群已经是当地资产过亿的地产商。这个消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得头号嫌犯12群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的话题。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被抓前后是怎么样的想的？被抓后的反应如何？昨天郑州晚报记者走进了看守所，采访了他，他讲述了作案前后的经过以及案发后逃亡的历程。那面对受害人，12群说他会双倍赔偿受害人，并且诚挚道歉。我们再回到16年前的案发现场，1999年12月5号的19:20左右，三名男子走进了郑州合作银行管城支行中药城批发市场分理处营业柜台前，这时候营业员正在扎捆营业款，值班员看到有人进来就上前询问情况，随后又有两名男子从外面走进来，值班员还没有开口，两名男子各掏出一把手枪对他的头部开枪，值班员随即倒地。而先前进来的三名男子抡起铁锤，将柜台上方的防弹玻璃砸出洞口，钻入营业室内。在抢劫过程中，两名男子将扎捆好的这个营业款装入了预先准备好的编织袋里。五名男子得手之后仓皇出逃，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案发以后，当时震惊了全国，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等领导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破案。事后警方了解到，歹徒是连续开了8枪致两人重伤，共抢劫银行是20008万多元。参与案件侦破的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局长马慧强介绍说，案发后通过对一段模糊的视频和相关物证的摸排侦查，调取嫌疑人使用的锤子、枪支、鞋印等等物证，并且对现场周边进行地毯式排查，寻找目击证人。曾经负责寻找物证锤子来源的郑州市公安局老侦查员巴振西说，巴西镇说，其中有一把锤子是山东临沂制造的，当年进入郑州市场的有80把，已经卖出了24把。侦查员逐一的调查锤子的去向，最终经过半年努力，查明了16把锤子的去向，但是仍然有8把去向不明。在2003年的1月份，专案组成员、原管城公安分局局长常世忠在调查线索的时候累倒在岗位上，引发了心源性猝死，但是案件却让他死不瞑目。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案件破不掉，人民群众不满意，警察抬不起头，说什么也得把这个案子拿掉，好好出一口气。之后，刑侦技术人员在物证上找到了突破口。今年的10月18号，最终锁定了主犯12群等5名嫌疑人。不过，这个人的身份让民警大吃一惊。12群是驻马店人，今年53岁，身份是驻马店当地身家过亿的地产开发商。10月21号，抓捕行动开始，几路侦查员分头行动，其中主犯12群在某在建工地院里被抓，震惊全国的125特大抢劫案的5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在这16年的时间里面，12群利用抢劫分得的100万多元赃款购置了土地搞开发，经过10多年的经营，名下拥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商贸公司、休闲农庄等产业，资产过亿，在当地的商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12群的人生轨迹。在1980年，他来到郑州打工，一两年之后，头脑灵活的他就做了包工头，承包了一些小项目，也赚了点小钱。不过呢，后来也发生过他干完活对方却不给结账的情况，要了很多次都要不来，搞得垂头丧气。有一次他给孩子去交学费，可当时身上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向亲戚去借钱，亲戚还嘲笑他说，你在外面怎么混的，孩子学费都交不起。这让12群的自尊心很受打击，他觉得没有钱不行，于是就萌生了抢劫一笔的念头。据他供述说，在抢劫案发生之后，他并没有急于花掉抢来的钱，而是在观察机会。随后几年，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升温，他迎来了他畸形人生的所谓辉煌时刻，财富剧增，相继开发了多处楼盘。如今在看守所里的12群说，其实说实话，在出事以后，我一直在想，早晚会有这一天。案发前虽然经过了周密的设计，但他心里毕竟害怕。他说，我们都发过毒誓，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抢银行的事情，对媳妇都不能说。16年来，他生活在噩梦当中，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还常常想到这个就被吓出一身冷汗。那后来12群的房地产生意越做越顺，越做越大，有时候一个月就能收入几百上千万。他也曾想过出逃国外，但是又一想，作案时候没留下什么痕迹，现在也过去好多年了，谁还追究这事儿呢？因此最终也没有实施。不久前他在驻马店投资新建了一个城市综合体项目，自己也制定了一个所谓宏伟的目标，就是在58岁的时候公司要做到15个亿。而现在他说一切都泡汤了。他说，抓我的那天公司正在进行评审，一切都太突然了。那说到他的家庭，有报道说12群说，大女儿在北京大学要毕业了，二女儿在国外留学，还有一个孩子上大二，他还有一个私生子今年8岁了。他说，我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希望能让家庭和孩子们过得幸福。他说，我当时抢了200多万，社会影响太恶劣了，如果孩子知道他爹是个抢劫犯，肯定很难过，抬不起头来。我想对孩子们说，爹做过不光彩的事情，把爹忘了吧。那对于2名受害人，他说，不管我被怎么判刑，是死是活，都会交代家人双倍赔偿他们。那么就这个案件，今天我们进行点评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您好。 抢劫银行，而且是持枪抢劫，还重伤2人，抢了200多万、 嗯、 这个该当何罪呢？ 毫无疑问，这个就是抢劫罪，并且呢，因为抢劫的是金融机构，还造成了这个有人重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犯了抢劫最终的这个加重情节，应当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死刑， 有可能到死刑。 对，并且呢，可以处罚并没收财产。并处的，这是。 那他现在是已经被抓获了，这么多年潜逃，他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加重？你当时没有投案啊，等等自首啊？ 加重情节是有法定的情形的。所谓的加重情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有抢劫 金融 机 构 啊，对，还有这个重伤啊，或者造成人死亡呀、啊、等等这些。法不明文不违法。 他现在是数额很大。另外重伤2人， 对， 应该是比较重的一个刑罚面临的哈。 对， 那现在很多听众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他逍遥16年，他这还成为一个当地比较有身份的一个生意人，那可能是不是把身份也洗白了？ 这个案件因为发生在16年前， 我分析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鉴定技术还不足以分析到或者是提取到犯罪现场所留的这些有限的证据，没有办法准确的锁定这个犯罪嫌疑人，所以才给了这个石某逍遥16年的机会。不过这个石某这个人确实还是很聪明的啊，一点也不张扬，又给了自己长期潜伏的机会。所以呢，但是我觉得还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毕竟虽然隔了16年，他还是被抓起来了。 对，现在报道也说是因为又采用了先进的技侦技术， 对 当时一些物证进行了一些分析之后，就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对， 那十二群现在如今所谓的这些财富，他当时是因为把用这个赃款所谓第一桶金吧，然后也赶上这个房地产市场比较好，他发财了。那他如今这些财产怎么处置？ 是这样啊，首先要区分一下这些财产是否是合法取得。比如说这个石某啊，把抢来的208万直接存入银行了，那么银行产生的资息肯定就是被没收的部分， 也属于犯罪的数额。 对，肯定是属于犯罪数额的。但是他现在呀，把这个钱呢投资到可能是房地产啊等等其他的产业里边了，那么这一部分的资金呢，可能也会混同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不是违法的这种所得。 对呀， 所以这种呢其实是非常难区分的，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也没有有一个有效的区分方式。但是从这个背景上啊，您刚才讲的这个背景上来看呀，石某其实本身呀，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收入的，甚至说可能就是身无分文了，他才去走了这个抢劫的这个路。所以我认为可能他自己的合法的收入应该本身就没有什么。对，所以说现在能获得这么多的财产，应该都是208万所产生的资息。 那有可能，咱们说有可能都将被没收， 有可能， 那 非常有可能。 那比如说十二群他开发了一些住宅，那有的老百姓买了这些房子， 对，那买房子的这些人就变成了受害者了，因为他们所交的所有的钱都会基于这个石某被抓，这些财产就会全部的冻结，待到石某的这个案子最后判决以后，这些钱经过区分以后，返还给这些受害者。 那就不能说简单的说是一个善意取得，还不能这样说。 没有，这肯定是构成不了善意取得。 那这样听起来，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后续调查是很麻烦的。 对，非常 产业比较多。 对， 它还有涉嫌农庄等等等等。 是的， 就是区分一个原则性，区分好它是不是犯罪资息，这个搞清楚以后。 对，就说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建设这个房地产呀，还是投资农庄等等这些，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如果真的就是源于这个208万的话，那肯定是要全部没收的。 那现在还有一个对于受害人赔偿的问题，因为人抓到了嘛，有民事赔偿吧？ 对，有民事赔偿。 他表示说我愿意双倍赔偿他们家人。那这是个态度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态度。对，他这是 积极赔偿被害人。 对，属于这个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 那他要说比如说一个犯罪嫌疑人说我知罪认罪，我愿意双倍赔偿你，这个会有一个减轻情节吗？ 可以，法律上认定他是叫可以，但不是说一定会减轻。法官还是会衡量基于他的以前的这些犯罪的事实等等，综合的衡量进行量刑的。 不是说我应该赔5万，我赔你10万就可以减轻了。赔多少是不是有一个法定的一个数字具体？ 没有，这个你只有最低的赔偿的标准，但是没有最高的。如果你当你这个犯罪嫌疑人你自愿超出这个法定的标准的话，那肯定是这个还是鼓励的吧。应该是这样。 他有个态度，起码是一个悔罪的态度等等，能标志这样一个标志哈。 是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偷零食被发现，三名少年杀害女教师，作案手段老练，震惊刑警。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 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发生在湖南的3名未成年的孩子劫杀女教师事件持续引发关注最新报道说这个案件已经启动了追责程序有2名当地的局长被立案调查10月18号下午，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劫杀女教师的恶性事件。第二天，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小星、小旭和小叔被抓获。那令人震惊的是，这3个人当中，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1岁，最大的不过13岁。由于3人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目前已经被送往攻读学校。那为什么杀女教师？据警方调查，10月18号这天，3名少年一同到某小学玩耍。那周末学校大门紧闭，3个人就从学校的围墙爬入。因为感到肚子饿了，小星就撬开了学校小卖部的门，偷走了面包和棒棒糖等。之后，独自留守学校的一名女教师李老师在操场上发现了他们，并劝说他们离开。小星就担心这名老师会报警，他又发现当时学校只有这么一名老师，所以就想把他杀了，顺便把他的钱抢走，临时起意酿成了惨剧。据小旭和小叔供述说呢，小星让他们2个人把老师捂死，他自己呢是去宿舍里搜寻财物。几分钟之后，小星在宿舍里找到了2000多块钱，而这时候李老师已经没有了呼吸。伤害李老师之后，他们拿着抢劫来的钱，立刻就到了县城网吧去打网络游戏了。警方对记者说，一开始看这个现场还觉得这个作案人有可能是非常老练的，杀完老师之后把尸体藏到了床下等等一系列行为，而且还有分工，体现出了非常冷静的一种特质。结果后来抓获的嫌疑人竟然是12、3岁的孩子时候，警察们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而接下来是3个孩子的这种冷漠，他们作案之后并没有逃跑，而且觉得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就去网吧去玩了。第二天有个孩子还正常上学去了。在案发第二天下午，3名未成年犯全部被抓获。那最近这个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已经启动了追责程序。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秋兵以及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正端被立案调查，涉事网吧被责令停业并整顿。那我们来看看这3个孩子的情况。班主任说，小星是性格内向，内心孤独，但骨子里特别的固执。他在学校里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暴力倾向，但有时候和同学闹矛盾的时候言辞也比较激烈。而小旭呢，是个弱势内向的孩子，听到他干这种事儿，老师说完全都不相信。而小叔呢，成绩不太好，但是性格乖巧，很遵守纪律，从来没有挨过批评，也从来不旷课迟到。案发后第二天，小叔还回到学校正常上课，他的书包里还放着当时小星分给他的100块钱，分文没动。办案时警方告诉记者说，这3个少年被抓后都表现得很冷漠，好像没什么感觉。那报道说，这3名少年当中，小旭的父母目前都在监狱服刑，小叔的 父母在四川谋生，他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老师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开学都是奶奶带着他来报名的。而小新的父母是再婚，感情也不太好，对小新疏于管教，母亲文化程度很低，在外打零工，父亲在本地开出租三轮车。有一次呢，老师去做家访，针对这个孩子教育问题，这小新父母当时就当老师面吵了起来，他们教育方式也是很简单粗暴，不是打就是骂。小新跟记者说，我一犯错误，爸爸从来都不和我讲道理，只是会一直骂很难听的话，让我受不了。那么这些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严重的沉迷于网络，尤其是热衷于这种打杀情节的网络游戏。他们说可以拿刀枪打打杀杀，感觉就很刺激，打赢了就特别有成就感。另外这个案件还引发了一个关注，法律人士呼吁说刑事责任年龄应当降低。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你好。 目前这个犯下命案的三个不到14岁的孩子被送到攻读学校了，那是意味着他们就不用担负法律责任了吗？法律怎么规定的？ 这个我认为这个送到攻读学校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承担任何的这个法律责任。从刑事责任来讲啊，我们国家刑法规定了14周岁以下的孩子是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的，所以他在刑事责任上是不用负责任的，但是他在民事责任上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就是说这个犯罪的行为发生以后啊，造成了这个被害人的家属的一些损失，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的家长，就是这些孩子的这个法定监护人，对，他们就得承担代为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但从目前看，三个孩子家庭都比较困难， 对， 有的父母还在服刑，有的打零工， 对， 可能赔偿的路也很难，很艰难。 对， 那其实去攻读学校也是一种惩戒吧，应该说，我们知道攻读学校的性质是什么？ 对，它肯定是一种惩戒。攻读学校主要是进行校正和接受教育。对这个未成年人，所以我认为也是一种惩戒。 那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14岁以下是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 对， 但14岁以上。 14岁满14周岁以上到16周岁， 这是一个 党，也是一个党。对，但是他是说负非常重的这个有非常重 的 这个 几类的罪责任要负， 对，才负刑事责任。16周岁以上就是正常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了。 但18岁以上就是完全是负成人的责任了。 您说的这个18周岁是民事责任年龄， 民事责任年龄， 对，刑事责任年龄是从16周岁以上就是完全的刑事责任了。 所以当前有一些法律人士就发表评论，说现在孩子犯罪有团伙化，手段成人化，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那么您的看法呢？ 近年来这个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确实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未成年人的这个初始的犯罪年龄呢也越来越低了。对对对，虽然这个很多少年啊犯罪时还没有满14周岁，但是他们在犯罪时却表现出来非常的这个成熟。就像这个案子中的这个三个未成年人，他们在打死老师以后啊，不仅没有逃跑，反而是冷静的，就是藏尸在床底下，对，然后把血迹都擦干净，以掩盖这个罪行。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这种现象比成年人还要冷静和成熟，所以呢，这就逼迫我们应当考虑到现在的这个教育程度的提高啊，以及未成年人的生理和智力年龄啊，都在不停的提前成熟。那么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适当的降低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但是啊，这个惩罚肯定不是最有效的减少青少年犯罪率的办法。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社会教育，加大对其监护人的这个监护责任的要求，以及社会力量的关爱。我觉得这些要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重要一些。 其实这个孩子的犯罪他可能是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对， 惩戒是最后一步， 对。 那您了解哪些国家和地区 和我们的法律规定不同，把这个刑事责任年龄降得比较低的，有吗？ 有。像法国就是刑事责任年龄是从13岁作为起点的，还有一些国家像印度、加拿大等国吧，是按12周岁作为这个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墨西哥是9岁，香港和这个美国纽约州呢就更小了，他们是按照7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这个起点的，这个年龄确实有点低了。 我们看到现在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确实手段也成人化，而且那种心智也成人化。 对， 现在孩子们都是可能网络时代了啊，见的事儿也比较多，也见过一些世面，不光这生理上成熟，心理也很成熟。 对， 所以很多律师就建议把这个刑事责任年龄要降低一些。 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启动了一个追责程序，这是最新的报道啊。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还有一个叫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局长，两个局长被立案调查，为什么？ 是这样，依据我们国家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以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不适合这个未成年人入场活动的，所以呢不应当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但是这个您刚才的报道也讲到了，这个3个未成年人呢有上网的习惯，并且就是在县城的网吧来上网，那么不允许他们上网，他们却能进去，这就反映出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在监管和审批的这些方面是有缺失的。所以既然启动了追责，这两位局长肯定要承担一些领导责任。当然这个立案侦查的原因啊，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很多种，报道中是没有体现，所以我们这个也不好推测。不过这个立案侦查呢，仅仅是代表两个人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是在没有经法院判决审理判决的情况下，两个人还不是罪犯，也不是必然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 那也可能是一种行政责任，比如说处分， 非常有可能， 或者是临时的一个免职等等等等。 对， 所以这个事件也让人们觉得，一个学校发生了一个海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当地的一个负责网吧管理的机构的负责人可能要承担一些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这也挺意外的。 实际上这个未成年人的犯罪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责任，肯定是应当由社会责任，引起社会责任的这些人来承担一定责任的。 其实也是对一些管理的机构，就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机构的一些管理者， 对， 要有一个责任意识。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个局长到底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有可能是行政责任，就是你没有管理好这个网吧， 对， 让孩子们在里面，这孩子们据说报道说是一上网就上10几天，昼夜在里面。 对， 其中像小新和小叔这样的。 是的，现在的网吧据听说啊，现在网吧都是可以在这儿吃，可以在这儿住，可以在这儿睡。那你现在如果你的管理还不严格的话，那么未成年人可能确实是就在这儿，就是有犯罪现违法犯罪的这个行为发生的， 而且是沉迷在用网络的暴力游戏里面。 对， 还不是说光去游览去浏览一些资讯等等， 对， 是玩网络游戏。 青少年去可能都是为了游戏去的， 这种游戏的危害确实很大。 是的， 你也谈到了，其实这孩子走到这一步其实是一个过程，不光是说家长监护人的责任，包括学校的责任，包括当地一些管理机构的责任， 对， 都负起来这个责任，可能才会降低孩子发生悲剧的机会。 对， 这个孩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材料是父母家庭可能责任更大一些， 对， 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关爱监管基本都没有， 对， 或者父母是离婚再婚的，或者是父母都不在身边的。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可能在案件发生以后呢，大众最多说的最多的是学校的监管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认为啊，这个家长在这件事情里边其实责任是最大的， 最大的。 对， 而且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整体来负责，家长是第一老师， 对， 这是 孩子 的 第一个老师，所以说他的责任是最大的。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更多的关爱，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